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平壤举行，由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参加。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农业劳动者同盟各级组织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致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在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高农业劳动者同盟的作用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